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曾经的流行金曲， 过往的光影传奇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 难忘的相声曲艺， 我们宇宙前沿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，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，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怀旧之旅。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六十年中，我们的生活中的代步工具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的改头换面。今天的怀旧之旅呢，我们来聊一聊人们在这六十年间出行方面的变迁。现而今汽车已经逐渐驶入了寻常百姓家，这种现象充分体现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。在感叹我国汽车工业迅猛发展的同时，也不由得想起了当年私家车、自行车。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，这自行车与缝纫机